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0:16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AM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来关注几则和科学有关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其实要说这种应用在咱们身边已经很久了，各种证件的电子化。而接下来呢，将会在9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准确的说，我怎么还停留在昨天呢？是从昨天开始，咱们已经开始正式的来应用全国统一的电子驾驶证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网上运用各种相关的方法啊，来将自己的驾驶证呢更换为电子驾驶证。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新闻。 根据公安部的统一安排，自2021年9月1日起，北京、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的驾驶员就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了。据了解，电子驾驶证由正业和副业两部分组成。其中正业主要包括驾驶证基本信息、电子证生成时间、用于验证信息的二维码和一维码等内容。副业主要包括驾驶人住址、发证机关、驾驶记录以及准驾车型代号规定等内容。需要提示的是，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此前2021年6月1日，公安部已组织在天津、成都、苏州3个城市试点发放电子驾驶证，目前已有200多万名群众申领使用，简化了办事手续资料，提升了证件使用便捷度，并在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行业领域广泛应用。据介绍，电子驾驶证将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实施，2022年将全面推行。 关于证件的电子化，大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应用的领域都感受到了电子化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刚才呢也和大家说到了，从9月1号开始呢，北京、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的驾驶员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了。除了电子驾驶证之外，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电子类的证件来到我们的身边，以后实现一个手机出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手机来去办理很多的事情。包括呢，其中的电子证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完成相关需要身份认证的一些事情。刚才说完了电子驾驶证，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流行疾病有关系。要说当下最关注的流行疾病还是新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呢，近日发布了公告称啊，世界卫生组织和德国联合设立了一个相关的流行病的信息中心。关于这个信息中心的具体情况，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说，该组织和德国联合设立的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信息中心当天在柏林举行揭幕仪式。公报说，该中心隶属于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部门，任务是进一步收集关键数据，开发最先进的分析工具和风险分析预测模型，连通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实践群体。此外，该中心还将支持各国公共卫生专家和决策者的工作，提供预测、识别和评估大流行病和流行病风险所需的工具，以便能迅速做出决定，预防和应对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说，尽管进行了数十年的投资，新冠疫情显示，世界预测、识别、评估和应对威胁全球人民的疫情的能力仍存在巨大差距。他说，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信息中心旨在填补这些缺口，促进协作和分享，并保护世界今后免受此类危机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呢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心的成立。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 这次的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大流行的过程中，也客观促进了各个国家的科学界彼此的交流以及相关信息的分享。因为我们在新冠肺炎之初啊，中国的科学家呢就已经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向全世界呢去公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毒株的序列，这个在此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件事情。无论说是技术的限制，还是说大家呢面对这种公共流行病的突发的这种反应，在此之前呢都是没有过。那么这种信息的交流，对于更多的国家、更多的科学家了解新冠肺炎、了解新冠病毒，那是大有帮助的。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医生，包括一些科学组织，大家彼此交流信息，这个也是有助于我们在防疫政策的制定啊，包括疫苗的开发啊，以及相关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呢，来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刚才我们提到的世卫组织呢，和德国联合成立的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信息中心呢，这个中心呢，在本次新冠肺炎流行的过程中成立。其实这种类似于信息中枢组织的成立，对于人类未来来去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病，那是绝对会很有帮助的。而且希望这一次呢，这个中心能够在应对新冠肺炎流行的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成效。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也是和世界气象组织所发布的一个报告有关系。这个报告呢，跟我们每个人即将感受到的，或者已经感受到的气候的剧烈变化有关。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最新报告说，过去50年，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增加，与天气、气候或水患有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与此同时，得益于早期预警和灾害管理的改进，相关死亡人数大幅下降。报告名为《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 1970-2019》，总结过去50年的主要经验教训，并提出建议。报告说，过去50年，全球报告的这类灾害事件超过1.1万起，死亡人数超过200万，损失达3.64万亿美元。超过91%的相关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报告呼吁各国根据不断变化的气候情况，评估灾害暴露度和脆弱性，以反映热带气旋在路径、强度和速度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加强国家到国际层面的灾害风险融资机制，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针对干旱等缓慢发生的灾害，制定积极的综合性政策。 刚才说到了有关气候变化导致呢极端天气增多早期预警的情况。其实从近些年啊，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我们都感受到每年到了汛期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年至少都会收到一条强降雨，非常强大的暴雨即将到来之前的预警。今年呢，我们收到的预警呢不止一次，而且呢我们也在预警当中也的确看到了一场又一场的强降雨的到来。这个预警啊，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出门要打伞，或者说减少通勤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也是保命的预警。未来呢，这样的预警肯定还会有，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呢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多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状态中。也希望大家呢，每到汛期到来，或者到一些恶劣天气到来的时候，能够多去看天气预报，能够来去关注这个领域的信息，因为这种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更重要的是，也是保护我们的安全。好了，最后在这个环节，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项科普展览有关系。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去看一下啊，《地球生灵之美》科普展览在北京举行。 科考队员如何对大熊猫开展诊疗？中外科学家在梵净山保护区都做了哪些环境监测？一组组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宝贵价值。地球生灵之美科普展览近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举办。展览主要聚焦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学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践行者、生态保护科普知识传播者以及摄影爱好者等。中科院院士、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主席白春礼表示，展览通过图片、视频和科普报告等方式，将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意识，让更多人积极加入保护地球家园、推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列中。生物多样性是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基石，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今年10月将在云南昆明召开。 关于这个展览《地球生灵之美》呢，正在中科院植物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举办，大家呢其实去香山啊就能够看得到，而且呢在这个展览当中还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照片，也有呢看到生物多样性对于整个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科学界的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话题。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食品和营养有关系，只不过呢我们先要讲到的这个事情，其中呢对于营养的关注真的是有点走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众所周知，对新生儿来说，母乳是最佳的食品。因此呢，很多人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母乳大补。这就使得网上出现了以商品形式售卖的母乳，还别说，买的人还真不少。而除了营养之外，美味也是人们选择食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的东西啊，好吃却不健康。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经常摄入超加工食物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正所谓母乳大补成商品，过度加工引疾病。母乳真的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的好处吗？在网上购买母乳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什么是超加工食物？它为何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大补偏方与心血管杀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食品安全有关系。首先说的第一件事情啊，听起来让人有点匪夷所思。最近呢，有媒体记者呢调查发现，一些自称为宝妈的人利用社交平台以每袋几十元的价格出售冷冻的人乳。在买家中呢，有人自称啊是买给缺奶的孩子喝，有人呢相信是偏方啊，用人乳可以敷脸祛痘，也有买家相信啊人乳可以大补啊，买来是自己喝的。那究竟人乳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售，购买者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人相信偏方用人乳敷脸祛痘，这种偏方到底有没有科学上的可能性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先跟您分享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第一时间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其实身体是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对， 相信 确实 您也 的确 是吧、 是。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科学本身，首先就是站在打着引号的缺奶的孩子的角度，上网擅自去购买这样的冷冻人乳，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 其实这里面风险还是挺大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从这个来源来讲，你不知道这个人乳它的这个来源是怎么样的。说的再具体一点，你不知道这个分泌乳汁的这个妈妈她的健康水平是什么样的。 对。 比如说他有没有打一些抗生素啊？他有没有这个乳房炎症呢？还有的话，他有没有在这个泌乳的过程中，他吃了一些有所禁忌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人在这个泌乳的过程中，他的这个代谢是会把一部分的这个药物给代谢到这个乳汁里的。那不管你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冷冻人乳买回来给小朋友吃，给小宝宝吃，还是给成年人吃，这里面都是有风险的，从这个来源的角度。那第二比较大的方面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乳的这个保存的方法是什么。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他在这个采乳的这个过程中，还有在这个 贮藏的过程中，还有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以至于到你手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监管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容易被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人乳它确实对于宝宝来说它营养是很丰富的、 嗯、 那对于微生物而言，微生物也不傻呀， 嗯， 它也愿意去吃，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很容易造成微生物的一个，尤其是一些有害的细菌的一个滋生。 对， 那到你的这个手上的话，你再去喝的话其实风险挺大的。 嗯 嗯，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还要看看我们的这个受众是什么。的确像玉龙说的一样，我去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感觉有很不舒适的这个感觉哈、啊、因为就是你很难理解，就是有一些人的一些思想，其实不仅是这一件事儿了，就是说嗯，包括很多人以前吃那什么野生动物呀，我们禁止大家食用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些法律颁布，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法律？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有一些很奇怪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无非就是我分析哈、啊，从我的角度我分析，我感觉他就是物以稀为贵这种感觉，好像就觉得、哦、我能吃这么贵的，你吃不了这种。其实我觉得这种思想是非常不聪明的一种思想，我个人认为， 嗯嗯、 其实你就在试毒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嗯， 所以我真的是感觉不太舒适，也不建议，而且真的是也去看了，因为今天玉龙给出了这个链接就去看了嘛，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包括一些学法律非常严谨的一些老师给出的一些结论嘛， 嗯。 在这其中他就有谈到说，早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卫生部法监司关于人体母乳不能作为商品经营的一个批复。 嗯， 那在这个批复里面，就是这些法学家他就分析的非常到位了，他们就说的很清楚，说人体的母乳是脱离人体的一个特殊物质，因为它还承载着这个人伦属性啊，以及我们公共健康安全的这样一些属性， 嗯、 所以它不能作为商品一样的来流通。 嗯， 所以还是应该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 嗯，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看到了啊，因为随着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些科技的发展，我们对母乳营养的一个认知啊，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个新生儿母乳喂养的一些好处啊有了更多的认知，其实我们确实对于新生儿而言，我们确实是推荐这个首先考虑是母乳喂养。 嗯， 在母乳喂养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我们才进行混合喂养，就是母乳喂养加人工喂养。在母乳喂养和人工喂养都不能达到这个小 baby 小宝宝的这个生长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才采用完全的人工喂养，就是一直是退而求其次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母乳对于宝宝而言，就是我们的婴幼儿而言，它确实是有这个好处的啊，也是被这个流行病学和我们的一些这些营养学的这样一些所证实的哈、啊，这样一些问题。 嗯，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点，母乳是对这个婴幼儿啊会比较好。婴幼儿，什么叫婴幼儿？婴儿是指从出生到一岁的这个小宝宝，我们把它叫婴儿。 嗯， 幼儿是指从这一岁到三岁。也就是说在这个慢慢过渡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母乳确实对他有一定好处，但是对一些其他年龄阶段的人而言，你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呀。 嗯， 对吧？而且这个母亲生了这个宝宝以后，因为他受到这个激素的影响，他会这个分泌乳汁，他也不会一直分泌乳汁，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啊，我就不建议别的年龄阶段再喝了。那除此而外，就是有一些网友他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知识，他知道这个母乳对于这个婴儿对于幼儿的一些好处，但是可能他们家的母乳又不够，所以他可能就是想去寻求这样的一些帮助啊，这样的一些母乳呀。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可以理解，但是你的这个路径要对，因为咱们国家其实在我们国内哈，已经有很多这个母乳库啊，它库房的库，它的这种建立一开始是在我们的广州。那这种母乳库，它对于这个卫生条件、食品安全的条件，还有关于母乳妈妈的这个医疗检测条件，要求都非常高 哦。 啊，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他对于这个妈妈这个也就是母乳的这个来源，他对他身体的检查，对于他有没有用过什么药物啊，他适不适合就是把他这个多余的乳汁来分出来，那他多余的这些乳汁我们还要进行理化检测，他营养能不能达到，他的这个微生物有没有这个超标啊，符不符合我们微生物的一些标准，这都有要求。与此同时，在这个母乳库里存放的这个母乳的话，要给一些这个母乳不够的宝宝，或者一些特殊的需要照顾的宝宝来喝的时候，还要进行一遍杀菌，要求是非常高的，在这个过程中。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遇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去寻求离你最近的这样一些母乳库，因为确实是很科学、很安全的，来保证这些宝宝的一些营养。啊，我们不仅说要营养，首先第一步我们是要安全，第二步我们才在安全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再来更好的这样一些营养。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有些人买母乳还有其他的用途，比如我在新闻一开始提到，有人用母乳敷脸，认为它有祛痘的奇效，还有人认为呢，母乳有着大补的功能，买了之后竟然是自己和可爱的宝宝抢粮食。哎呀，关于这两种行为，咱们从科学上解读一下，您觉得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奇效吗？ 我个人认为是不会达到的。你说你脸上长痘吧，你应该去这个皮肤科，对吧？啊，医生会给你鉴定你到底是油脂分泌的问题，还是你内分泌的问题，是吧？然后给你开一些对应的这个药方。那这个母乳又不是药方，是吧？不能治病啊。第二点就是你说你这个新闻里面说的这种什么成年人认为它大补，就是我前面认为的那种，你就是物以稀为贵而已。有什么大补不大补的？因为你成年人的营养需要和我们1岁以内的这个婴儿的营养需要完全不一样啊。 对。 我们婴儿的这个营养需要里面，就从脂肪的这个角度而言，它的脂肪的需要量是比成人要多的，在能量需要量，因为它需要迅速的增长，它需要密集的能量。你成年人你不需要呀。而且的话，我们的母乳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很多微生物的，这样一些微生物它是给这个小宝宝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或者是一些免疫蛋白等等的啊，能加在一起起到免疫作用，但是对你成年人它不适用呀，有可能反而让你的肠道菌群变得紊乱了，反而让你变得更加这个易敏了，变成易敏体质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这还是我们建立在这个母乳的来源是安全基础上，如果不安全呢？再说的那个恐怖一点啊，不是恐怖一点，就是很现实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成年人，你是对某种药物过敏的，但是你买来的母乳里面，那个妈妈对那种药品不过敏，而且她刚恰好吃了那种药，那分泌出来乳汁里面是含有这种药的这个元素的，然后你再喝了，那你这喝的是大补呢，还是毒药呢？这很危险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新闻哈，就是很多这个买的这种母乳，就是它因为远距离的一个运输嘛，包括这个路途上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时间，那拿到手上了以后，这个里面的冰袋呀、冰箱呀里面都化了，这在什么温度下保藏了多久，你也不知道。很有可能就已经被微生物侵染了。那你到底是喝的是补品，还是闹肚子的这个东西呢？这都说不清了。 对，所以话说回来，千万不要迷信啊，所谓的偏方，无论说是母乳还是其他的东西。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把基本上啊，我不能说100%啊，基本上所有的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功能、它的性质、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都已经搞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呢，对于营养有任何的需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什么祛痘，有任何的需求，就分门别类，该找谁找谁，该吃什么吃什么啊，不要在小宝宝 别 的身上打主意了。 对，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开一些偏方，一些心理暗示，到时候会很麻烦的。你再去就医的时候，医生还会给你做很多排查， 对。 最后才发现你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是想象不到的，真的是看了这个新闻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好，这个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和各位聊另外一个也同样和吃有关系的话题。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 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都是和吃有关系。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再次欢迎田博士，您好。 一龙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以下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不久之前啊，在法国召开了2021年欧洲的心脏病学会所公布的一个调查分析结果。这个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啊，根据很多人的一项长期的健康数据的监测显示，经常摄入呢含有工业添加剂和保鲜防腐剂，不需要过多烹饪即可食用的超加工食品，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顺着这个事儿，再和各位说一说，什么是超加工食品，为什么吃这些东西会增加我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田博士，您的专业建议是什么？ 是这样的哈，讲到这个超加工食品，你就不得不提到，就是，对于食品的一个分类。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我们学食品的人哈，对于食品的分类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巴西圣保罗大学的这个教授他们提出来的一套关于食品分类的这个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哈。进入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把这个食物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叫原始食物，听着就很原始。所谓的原始食物就是没有加工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水果，哎，到了秋季哈，这种水果哈，没有加工的，还有一些这个坚果啊，没有加工的坚果啊，你们甭跟我说什么鱼鳍花生或者是什么这个盐焗的各种，那不是哈，那是超加工食物啊。我们说的原始食物就是这种。核桃，哎，在树上长完了以后，它干了以后，哎，核桃是吧？水果我们从树上采的，这个叫原始食物啊，我们原始人也可以吃到的啊。那第二类呢，叫烹饪食物，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经常会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家庭菜呀，我们把米饭煮熟啊。啊，这个叫烹饪食物。第三类呢，叫做加工食物。那这个加工食物呢，比如说这个豆腐，哎，我把黄豆磨成了豆浆，再点上卤变成豆腐，这个叫加工食物。啊，那这时候又想起了豆腐的那个搞笑语录哈，考一考这个玉龙哈，那我们的毛豆腐、霉豆腐、臭豆腐、豆腐乳属不属于加工食物？ 应该不属于吧？ 那属于什么呀？它不是也是工厂生产的吗？ 但我觉得加工食品是不是得在它的身上放很多的添加剂，有很多的工序，它才会成为加工食品呢？ 挖了个坑，玉龙也没跳进去。对对哈、啊，如果豆，我前面说的这个豆腐是一个加工食品的话，那我前面说的这个什么霉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豆腐乳等等的，这个就属于超加工食品，或者叫过度加工食物啊。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早上喝麦片有很多种吧。有一种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我说就是纯麦片。什么意思？只有麦片没别的。啊，就是燕麦，哎，把它压好了以后一片一片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一袋一袋装的，然后撕开了以后泡个水，哎，整个香的，整个办公室又香又甜的那种麦片。纯麦片我们就叫它加工食物啊，因为它不是原始食物，它这个燕麦长好了以后我们还是把它加工了一下的。 对， 比如说我们把它膨化一下变成麦片是吧。但是我前面说那个你一冲一包麦片整个办公室都又香又甜的那个就是超加工食物啊，或者叫过度加工食物。所以从我取的这两个例子来看，应该就能有一定的感受。加工食物给人感觉还是比较这个还原天然的，但是超加工食物给人感觉好像就是力度更超级一点啊。那所谓的超加工食物哈，现在科学家也有给它一个定义哈，就是说我们在这种食品加工的这个基础上呢再加工一遍啊。这个再加工的食物呢，通常哈它要含有五种及五种以上的这样一些食品添加剂。而且通常它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说到了奶哈、啊，比如说我们的巴氏杀菌奶，哎，本来从牛身上挤出来的这个牛奶，这个叫什么呀？原始食物，对吧？如果你回家呢，你把从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呢， 用这个奶锅煮开了煮沸了然后再喝，这个叫烹饪食物，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们家没有养奶牛呀，那怎么办？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奶牛场收集的牛奶，然后到加工厂里面，经过一系列的菌纸灭菌包装啊，灭菌就是巴氏灭菌包装以后，送到你家奶箱里的，这个叫什么呀？加工食物。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觉得，哎，现在我们需要吃一些奶酪了，来更好的补钙。啊，更好的保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那我们就在这个巴氏杀菌丸的这个牛奶里面进行不停的抽提抽提抽提，把它的蛋白质给凝固下来，这个形成的奶酪，这个就叫超级加工食物或者叫过度加工食物。好，这个关于牛奶的事儿，我觉得我用这个方法已经讲清楚了。那我就想问一问啊，玉龙对于这个超级加工食物，你觉得它是好的还是不好？ 我觉得至少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好像是不太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健康方面的隐患，甚至呢直接导致了一些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今天来看肯定是弊大于利，但是如果要是从整个食品发展的过程来讲，它毕竟帮我们解决了许多存储啊运输的问题，也让很多人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吃饱肚子，而且还吃得安全，可以说有好有坏吧。 对，我觉得玉龙这个分析特别到位，就是我们一分为二的来看。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超级加工食品都是不好的，但是在这个调研里面，它的这个超级加工食品它主要是哪些哈？主要是这个面包蛋糕、薯片、糖果、能量棒、方便面、可乐饮料、甜饮料。那你听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首先他们是确定它是超级加工食品，其次你会发现它的确符合高油高脂高热量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它确实能得出最终的这个结论，认为它有患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可能性比别人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超加工食品都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辨别呢？那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说过的，我们要学会有一些这个食品方面的知识。我们在买这些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会去看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配料表越靠前的，那它的这个在这个加工食物里面它占的比例越大，那你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当这个食物它宣称它是一个低热量的食物的时候，比如说它说是一个这个粗粮的饼干啊，或者说它说是一个这个很健康的饱腹的早餐麦片的时候，诶，你就要看一下，它热量低，但是我要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到底是多少。它的碳水化合物的 NRV 值，就是它的营养标签里面碳水化合物的 NRV 值，占到我们一天能这个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的百分之多少。如果它低能量的同时碳水化合物也不超标， OK， 我们认为这个超级加工食物在我们没有更好的这个时间或者更好的取代方法的时候，我是可以选择它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些超级加工食物里面的一些隐形盐的问题，千万不要那个钠超标，因为我们现在科学的分析方法是知道的，如果这个钠超标的话，很容易导致你的高血压乃至于你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如果能把握好这个我们的食物成分表和食物的营养成分表的话，能看明白的话也 OK，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并不是说你每天都能做到在家里吃什么原始的食物或者烹调的食物，是吧？你说要天天吃原始的食物，那咱们还干不干别的？有的时候也没法干了，是吧？你看天天吃烹调食物，有时候确实你加个班呀什么来不及，那也没有办法，是吧？就是我们最终想还是倡导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优先选择这种天然的自己家里烹饪的这样一些食物，多吃食物，少吃一些加工的食品。但是在我们时间不允许或者条件不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取一些优质的，我们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玉龙刚才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不要一棍子打死这个超级加工食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前面说的那个牛奶，我还说到那个牛奶的问题。你说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舒化奶，它也是在这个巴沙奶的基础上再进行加工，那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超级加工食品，但它好不好呢？它很好啊，对于一些乳糖不耐受或者对于一些消化吸收有障碍的人士而言，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究竟什么算是超加工食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来做更好的选择。嗯，田博士，您的意思是能不选就不选，咱们能吃新鲜的就吃新鲜的，能吃自家做的就吃自家做的。其实这个操作逻辑很简单。 嗯，但是要想把它变为信念，是想坚持哈、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多动脑、啊、 嗯，哎，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大家喜欢吃的外卖，外卖算是超加工食物吗？ 嗯，那你得看是什么外卖了。现在不是都很多外卖吗？比如说有一些外卖只有草，是吧？还用台湾话说年轻人、 嗯、 那可不好说哈、 嗯、 那有可能它就不是超级加工食物了，它有可能都是原始食物了，是吧、 嗯、 没怎么加工就洗吧洗吧放一盒子里给你送来、 嗯、 是吧、 嗯、 那有一些外卖那真的是超级加工食品，我们很多的这个下午茶呀它肯定都是超加工食品啊，这个奶茶配上我们的这个甜品，所以不建议大家每天下午都来哈。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有关食品方面的话题、嗯、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依旧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谢谢田博士。 谢谢玉龙，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大家别看我长得年轻，其实吧，哎呀，我也有点老大不小了呢。 二姐，哎呀，难得呀，难得你这么诚实的面对自己呀，我还以为你呀80岁了都要说自己18岁呢。 哼，那既然我都老大不小了，我也是时候该买更贵的护肤品了。 嘿，原来你是为了找个理由买买买啊。二姐，随着岁数的增加，你应该保养的不只是你的脸，还有你的身体啊。 这我当然知道啊，所以平时我也会做做运动，吃的也挺健康的，这还不够吗？ 不够。 那真好骗，你说我还应该怎么办？ 要不你去输个液。 什么？我好好的，我干嘛要输液？ 你看，嗯，你这就不知道了吧？人到中年就要输液，定期输液可以冲开血管，预防脑中风。二姐，输液要趁早啊，不要到老了以后后悔啊。 原来是这样吗？那输什么呀？ 就是一些活血化瘀啊，或者扩张血管的药，你去诊所问问医生啊，都知道的。 也就是说只要我定期输液就能够降低中风的风险？ 没错。 嘿，那我明天就去。 哎，明天太迟了，现在去吧。 不行啊，我跟大哥约了要一起出门呢。 你跟大哥一解释呀，他就懂了，还没准啊会和你一块儿去输液呢。 什么？你为了预防脑中风所以要输液？你开什么玩笑啊？这种做法非常不科学，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输液能有效预防中风。 哎，可很多人输完液之后啊，血管的确被扩张了呀。 是啊，那是因为他们输的是活血化瘀的中药注射剂或者西药中的扩血管药物，这就是他们的功能。他们确实可以暂时性的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可是这种药呢一般6个小时就失效了，不会一通百通，更不能预防脑中风。而且你一个没什么事的人输这种扩张血管的药物，等于提前透支了血管的扩张能力，等你真到了出事的时候，你已经对这种药免疫了，那时候怎么办呢？ 天啊，太可怕了，这要是耽误了治疗都没地方吃后悔药啊。 是啊，而且输液扩张血管可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你不可能跑到正规医院去跟医生说，哎呀，给我输个液吧。要知道你想要的是脑中风急性期的抢救方式，限制条件特别严格，而且脑中风的发病机制很复杂，比如年龄、遗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等等，如果你不自己好好注意生活习惯很不健康，一身病那还是别指望输液预防中风了，何况就像我说的，输液也没用。 知道 了。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也就别操心脑中风了，还是先把自己的脑抽风治一治再说吧。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